笑，活得好一秒钟都重要。哦耶，哦哦。 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这里是仙豆客栈，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们又不见不散了哟。 嗯哼，怎么叫又不见不散了？其实就是对，反正就又再见了吧。 对啊，不见不散嘛。 没毛病，没毛病。说是是我这个脑回路有点绕，有点长的，没反应过来哈。啊，今天仙豆客栈，哎，我不能说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了。 嗯。 最爱的不是我， 是谁？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你们最爱的小胳膊。 没错，名人了，哎，咱们客栈的名人了。 哎，大家这个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健身的这个仙偷客栈，我们点一下今天的这一篇推送，小胳膊再来教你健身，想疯了的汉斯格自助烤肉再送一次如何，就这一篇文章哈。行，我觉得可以啊，再送一次， 又吃又练。 哎，对，什么往下拉图片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张图片。就是这个八块腹肌，这个健硕的胸大肌，以及健硕的大胳膊的这位，就是我们的小胳膊教练。 没错， 哎，胳膊都已经很粗了，但是偏还得给自己起名叫小胳膊。小胳膊教练，哎，目前这个咱们单臂举的这个战绩是多少来着？ 哑铃卧推单臂的话，可以达到70公斤那样的吧？ 140斤。 哎呦，貂蝉才 一只手， 对， 一只手140斤哈。 对， 想问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您谁是140斤以下的？就别说跟他打架了，就是他这一只手就能把你给提起来。 没错， 而且还能给举起来啊，是单臂举的，并不是单纯提，是单臂往上举的这个重量。哎，想问问这个小胳膊教练，你能练到这个地步，练了多少年了？ 20多年了，但是这个练到这个重量的话，可能很快就能练到，有个几年就能练到。 哎呦，有个几年。但是我据知哈，健身是一个很难坚持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对对，主要是 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对， 是啊，要不然你说我健身这么多年，我还是这样。 对，反反复复，好多人就是办个一年的卡，可能去个一次两次就不去了。 你说的，那不就是我吗？ 对呀。 我有无数张健身卡，那当然我基本上不会办一年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坚持不上一年。 对， 所以我办什么呀，我专门办月卡和季卡。 月卡去过几次？没去过。 没， 我还真有一次办了一个月一次没去。 其实我办过一个月的， 嗯， 去了一次，就第一天去了， 嗯， 看热闹去了。 啊，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可新鲜了。 那你还算好的呢，有的去了练一次就不去了，这个第二天一疼就不去了，就 我第二天就没再去了。 你是去看帅哥了吧？ 没错，没找着，第二天就不去了。 哦， 发现 在 健身房里面没帅哥，哎， 嗯， 你这根本就不叫健身的，你那叫吊凯子的。 哎呀， 那找我去吧，我那好多好多全是帅哥。 真的， 又壮又帅。 你看咱们俩异口同声，真的。好了，开个玩笑。哎，那问问苏哥啊， 哎， 这个美女多吗？健身房里面？ 嗯， 美女现在多呀，现在 嗯， 这个天马上就暖和了，去健身的美女也很多呀。 嗯， 非常非常多现在。 嗯，哎呦，其实之前我忘记在哪里了哈，有一个网站的调查， 嗯， 说男人都喜欢看美女嘛，都问大家这个美女的最高频率的出现地点， 嗯， 哎，也就是说，大家最喜欢去哪儿看美女？一喜欢去海边儿， 嗯， 就是沙滩嘛，看比基尼美女， 哎呦， 哎，或者游泳馆。二呢，就是去这个健身房，看这个妹子们穿着小短裤哈，这个挥汗如雨的在跑步机上跑步，享受吧， 有眼福了。 哎，这个同样的美女也爱看帅哥。 对，不过健身的美女的确是好看的，那个身材绝对是不一样。 哎呦，我现在手机桌面就是我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定了五六年了，到现在还没实现。 那老不去实施，怎么可能实现呢？ 哎呦，不，我实施了，但是真的是坚持不下来，因为没有师傅教啊，自己坚持就会有一点点困难哈。 对对 对, 对。 这个健身的美女穿自己，雕，你知道什么叫穿自己吗？ 就是有腹肌，然后三个坑还是？ 就是非常匀称的三条线。 对，嗯， 这个腰部呀，小细腰，并不是单纯的瘦的那种骨感美， 嗯， 而是非常匀称的那种健美的美。因为腰部的肌肉都是非常紧实的，然后腹肌呢也不像是男性的腹肌一样那种说是什么六块啊八块， 对，要引线的腹肌就可以了。 对，因为女孩子练成那种腹肌就真的 不好 看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女孩子练穿自己，就像这个一马平川的穿这个字儿一样，三条线，哎呦，真的是倍儿美倍儿好看，这也是我特喜欢。我就我经常性做梦，就觉得自己瘦下来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样子了。 嗯， 反正这个 有梦就很好了，已经。 反正这个错觉实现已经持续了得有五六年了吧，就一直在错觉当中。我感觉好像我自己看到的我和别人看到的我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看到的我就是有穿自己的马甲线的。 我也有。 行行行行啊，好了，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说呀，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马上要到了夏天了。 嗯，没错， 这个帅哥美女们都喜欢看身材好的。 哎呦， 怎么办呢？ 练呢？ 怎么练呢？苏哥， 找我呀！ 哎，不是，你看我刚才都说了，我这练了多少年了，嗯，我真的坚持不下来。 没有人师傅教你，这肯定是坚持不下来。 是啊， 没有人督促你嘛。 但是报私教太贵了， 找我呀， 真的太贵了。 找我呀，我这个不贵呀。 你这个有多便宜啊？ 我这很便宜。 那很便宜是多便宜？ 很便宜，很便宜。 对。怎么苏哥死活不说话呢？ 哎呀，想知道的自己去问，是吧？ 不能说是吗？ 对，去健身房自己去问， 能不能给我们算一笔账？ 嗯， 比如说我现在，哎，我正合适还没有一个健身卡，哎，找你报私教送健身卡吗？ 送 啊，可以送是吧？ 可以送。 比如说我找你报一年的私教，我可以送一年的健身卡。 对。 嗯，然后这个咱们今天先头客栈的听众还有折扣。 对，就 几折？ 这个五折， 五折是吗？ 五折送健身卡。 哎呦， 这可是冲你们俩的面子啊！ 哎呦，我们俩面子 这么大呢， 别人不给这个价格的。 那我们俩跟着你练，你还收钱吗？ 收。 太难为咱们小哥师傅了。好了好了，总之呢，就是说这个咱们要找苏哥报私教的话，一年还免费送一年的健身卡，一年的健身卡加一年的私教，我告诉大家一个大体的价钱哈。 嗯， 打完五折之后的价钱，相当于您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是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哈喽，先头客栈正在为你继续直播，我是你们第二爱的四娘。 嗯，那我是你们第一爱的貂蝉。 什么呀，人家把第一爱的留给小哥哥了。 那是最爱的 啊。 哎，可以吧， 最爱不就是第一爱吗？ 那最爱跟第一爱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 嗯， 一丢丢的小区别。 那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好了，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健身的话题。 嗯， 要说到健身啊，我们就不得不把我们的大咖请出来了。 嗯， 你看我这个现在公众账号上都已经爆掉了哈，大家一个就在回复小胳膊小胳膊小胳膊。你们回复小胳膊是想跟小胳膊健身呢，还是想去吃烤肉啊？ 对呀，啊，你这个目的有点隐约哈。 这个烤肉和健身是天生的天敌。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其实肉和健身不是天敌，是好朋友， 对 吧，苏哥？ 嗯， 但是烤肉，因为它含油太高了，对吧？ 对。 啊，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如果说要健身的话，这个饮食上应该怎么控制呀？ 对呀。 饮食这块，一定要清淡一些，油一定要适当的控制一些。 嗯。 完了， 哦， 这个油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不光说你吃，就是看到的这个油，吃， 嗯， 这个食物食用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隐性的那个油，像什么干果多的那个油非常多的， 哎，就是坚果、 坚果这个 果啊之类的，核桃啊， 对对对，花生啊，你像花生，一天吃十几个、二十个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再多的话，一把包瓜子儿，一吃一大把一包的那个，那里面油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会让你长很多很多脂肪，减脂的一个最大的敌人，那都是， 嗯嗯嗯， 主要是油， 油， 对。 但肉呢？ 肉 是好东西，健身一定 要吃肉。但是也是一个量的问题。 那我要吃好多好多排骨呢？ 排骨建议不要吃，因为 排骨 是猪肉， 脂肪含量非常高。 对， 瘦的猪肉。 对，你看，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小哥哥来给你解答了，我都能够解答。 两个人在给我上教育课呢。 其实减肥不是说所有都不去吃， 嗯， 都要去吃。吃 千万千万不要去用节食来进行减肥。 对，任何肉都可以吃，但是一个量的问题， 嗯， 什么时候去坚持去吃？ 对， 不对？你中餐可以去吃，晚餐如果太晚的话，离睡觉太晚就不要去吃。 对， 就这样，尽量是吃的清淡一些。 要控制饭。 饭量呗。 饭量也不要太控制了， 不需要特别 控制。 我之前看这个苏哥发过朋友圈哈， 对， 那个米饭就半碗。 那是我赛前要减脂的时候。 说话还不够我吃的呢。 平常我是正常训练的时候不是那样，也是要去正常去吃的。 对，正常吃。 因为那个要赛前减脂的时候，一定要去那样去控，没办法。 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汉斯格的烤肉。不仅是烤肉，这是一个自助烤肉餐厅，里面包括很多很多，你像这个水果呀、炒菜呀、海鲜都有了哈。而且咱们吃法呢是有涮的，就可以当火锅一样涮，也可以煎烤肉的哈，都有。那么推荐大家哈，咱们去汉斯格吃饭的时候呢，要科学的吃，千万不要 浪费。 哎，不只是浪费，不要说扶着墙进扶着墙出，因为这真的是对身体损害很大的，对胃部的压力真的是挺不太好的。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那么今天我们送出的汉斯格的烤肉名额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哈。第一位名字叫做美鱼鱼鱼鱼鱼，这个是个拼音 YU 的拼音哈。第一个字是美，美丽的美，应该是和儿子的合影这个头像。恭喜你获得汉斯格对这个自助烤肉免费的一个名额。稍后呢，思娘会给你发送私信哈，不要着急。然后第二位中奖的呢叫做芬芳，哎，芬芳，这两位中奖呢都有一个共性，他们说完答案是小胳膊之后呢，都会夸我一句。美女说：“漂亮美丽的思娘给一个吧。”芬芳说：“漂亮可爱的思娘给个。”哎，这是一个人吧？我怎么有点晕呢？你在绕我呀？ 对，是不是一个人啊？ 我怎么觉得是在绕我呢？ 完了，思娘上当了！ 完了完了，真的上当了！ 被美颜给那个鬼迷心窍了啊！ 我以后 怕貂蝉吧。貂蝉不是这样人。 对，你们再怎么夸貂蝉，貂蝉都不给你们。 貂蝉是谋福利的，四娘发福利的，对吧？ 好，行，那这样哈，接着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下健身的这个话题哈。同时呢，咱们也不要闲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发送给我咱们今天这位特别厉害的特别牛的教练的名字，外号叫什么？ 大腿根， 三个字儿， 大腿根， 哎，三个字儿，您答对了的话可以送您汉斯格的免费自助烤肉一位。 是的。 好的，那接着来聊哈，这个小胳膊教练。刚才说到了饮食，那想问一下哈，其实我们健身的话跟如果我不是我要去练肌肉啊，我要去怎么样特别叫属于什么程度特别大的那种， 不练那么强， 不练那么强的话，是不是饮食上就可以稍微控制减弱一点的？ 对，可以，就是正常的，其实就是不要，就是你如果你是健身的话，就是不要刻意去控制饮食，就是你正常的饮食状态下去增加你的训练就可以了。 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一句话，你该吃的时候吃， 对， 你随便吃，你平时是怎么吃的，你还 怎 么吃 就可以， 你只要能够迈开腿， 对， 但是要少吃油。 对， 哎，对， 少吃油， 咱们要吃的健康一点。 在可能的情况下，就把盐稍微 少盐少油， 对，可以了，就 OK 了。 然后你只要能迈开腿，您看哈，同样吃，比如说咱们去吃汉斯格的自助， 对， 吃饱了吃撑了之后，你回家往那一躺，完了， 对， 全是肉， 对。但是你晚饭出去溜溜弯儿，消消食儿，对身体还好， 对，有好处的， 对，是吧？还不长肉，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叫健康生活。 没错。 好，那这时间哈，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半天都没说小胳膊的电话，来公布一下哈，小胳膊的电话是13001161384， 对， 13001161384。只要找小胳膊报健身的话哈，这个我给大家剧透一下，一年的私教。就小胳膊教练带你私教哈，不只是室内的私教，还有很多户外的活动。 我们马上要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训练，这个就是户 外 的那种训练。 好， 每周可能有一次去户外这种训练。 室内室外的， 非常刺激的，而且减脂效果非常非常好的。 好，室内室外的加起来的全年的私教，加上全年的健身卡。 对。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比较烦， 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不烦， 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欢迎欢迎回来，这里是先头客栈、嗯、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哎，你不是第二爱的吗？ 反正你都把第一爱抢去了也无所谓了啊。 那我就是最爱的貂蝉。 我才是最爱的啊，不跟你抢哈，那个听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听众们最爱的小胳膊都是最爱。 对， 不分大小前后哈。 对， 嗯，这个教练， 哎，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说。 嗯，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呀， 嗯， 大家抢这烤肉都抢疯了。 好、 啊、你伤心吗？ 不伤心。 为什么不伤心？ 吃饱了才能去减肥吗？ 哎，对啊。这个一直以来啊，我爸都说我，我这从小嚷嚷着要减肥， 嗯， 但是吃的时候从来没少吃， 对， 所以每次到我吃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没事没事，下一顿再减啊，吃完了再减。 哎，说好几年了这话， 哎，于是越减越肥。 对，我一直就倡导的是吃饱了减肥，完了快乐去健身嘛， 嗯， 不要就把这个健身当成一种负担去减去练，那就不对了。 对，所以说吃饱了减肥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 对对对对， 是你真的要吃饱了， 对， 在理的一句话， 对 对，但是你不能吃饱了往那一躺，你得吃饱了去运动， 对， 这才能健康的减肥。 而且还一个就是说，大家很多人担心我一练了会不会练成那样，那么壮那么多肌肉，其实真的不用担心，练肌肉比减肥还要难得多得多得多， 嗯 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难， 真的。 四娘，我练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块肌肉没看见。 减脂其实是一个 减脂比增肌要容易得多， 容易得多得多。 哦、 嗯，其实要按我们来说，就是非常简单一件事情。 嗯 嗯， 你看这个，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了哈，说小哥们，我是给我媳妇儿抢烤肉来的，美女四娘给我一个吧，媳妇儿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二胎了。哈哈，我自己是健身爱好者，一个月减掉30斤。 哎呦，正好媳妇生二胎之后一起去健身。 哎，对，我们这个苏教练这里还有产后修复。 对啊， 对， 嗯， 产后的这个体型的恢复，嗯，这个都可以，包括减脂， 嗯， 都可以。 嗯，其实我们很多人一说到健身啊，很多人都、嗯、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个误区， 一个错觉， 哎，会觉得健身等于减肥。 对， 其实并不是的，健身它是分为两部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是减脂和增肌。 增肌塑形嘛。 对，胖的人呢需要先减脂， 对， 减脂下来之后呢要增肌塑形， 对， 你的这个肉才会，你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川字肌这种的美女，这种 健美的这种美感哈、啊。然后瘦的人呢，就需要什么了？就需要去增肌了。 肌 你看，瘦瘦小小的，弱弱的，可能别人。嗯，说实话哈，打架都一拳都打倒了，那不行。哎， 刮大风不敢出门， 哎，得增肌，怎么个增肌法呢？嗯、您找苏哥吧， 需要 找小哥吧，教练。 系统的去训练嘛。 嗯，那、嗯、问一下小哥吧、啊嗯，就是你看像雕这样的一阵风就刮跑了的，他增肌的话难吗？ 嗯，应该不算简单。 哎呀、嗯， 那他应该怎么样？就先每顿多吃。 吃是肯定要去吃的，但是不是说非得要吃的很多。 嗯， 当然要就是调整你的饮食结构。 嗯 就是蛋白质摄入要多一些，碳水也要多一些。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训练的时候这个强度可以上来。 嗯， 完了，其他增加一下力量训练。女孩子不要怕去练力量。你的肌肉不可能去练成就是男性化的那种肌肉，不可能，想都不用去想。不要看说那些职业比赛的那些女性去练成那样，那个苦，那个训练，包括她那个方法，包括饮食，包括后期的那个这些。 那种职业的，就是说她每天都不上班了， 对对 对， 但是那种 什么都不干也不上班，她的工作内容就是健身。 她不比赛的时候也不是那样的，也非常漂亮的，那个有脂肪有那种，那是刻意纯粹是减下来，有的是特别夸张的那种。那可能就是要用科技手段去把它长成那样的，嗯、 哦， 一般女性是不可能去练成那样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害怕，因为我跟您说呀，就咱们这个意志力哈，永远都练不成那个样。 包括男性想练成大的肌肉，都是一个 也很难， 对，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 哎，说到这儿，我是今天还是昨天看这个小哥们发了一条朋友圈， 对， 是一老爷爷， 对， 七十多岁了， 七十岁开始练的，94岁练了24年了，继续还在练人家。 哎呦， 广东人， 身体怎么样？倍儿棒的， 倍儿棒，精神， 全是肌肉块儿。 他就是说，但是可能老年人。他的这个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个肌肉那样的，但是他跟同就一般的老人 同龄来说， 他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好。 哦，真是90多岁，人家还健身呢。 嗯， 那个可能身体素质比我都好，是吧，思娘？比你好不？ 我跟你说哈。虽然我这个自制能力差了点儿、但是四娘我理论知识我能指导你们 一套一套的是吧？ 一套一套的，我理论知识足啊。 但是光靠理论 是 练不出来 的，实践不行是吧？ 这个好多人都是在第一个错误就是说，现在就是看视频健身，看网络去健身，但是好些方法是不对的，不适合你去练的，有些东西都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好，这个插播一条这个 广告， 小笑话 啊，笑话， 那插播一条广告吧哈。这样大家先那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然后说一下上一轮中奖的两位听众，第一位呢名字叫做何青，就是我刚才说一个月减掉30斤的这个哈，你媳妇儿的烤肉，思娘我满足你哈，送给你。当然了，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很久不见了，叫做铁臂阿童木，冲着你这个名儿，给你一个，希望你的这个胳膊能跟小胳膊一样哈，都是铁臂。 对， 好了，那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这一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发送给我暗号，也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告诉我咱们今天这个教练名叫什么。 对 啊， 叫什么呀， 也许是叫大腿根儿三个字儿， 对， 然后赢取汉斯格的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0%，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86。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怪不愿由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对，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仅有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网短小花酥壮惨，谁闻秋蝉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相思犹在，剪不断思念与离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拍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在那边落花雪雪纷纷绵绵谁人念，在那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随人 洒下一滴雨，春夏有目考量，一顿冷热味道，一碗的汤。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啊， 啊，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刀马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闲头客栈，每天晚上的下班路上我们 陪伴着你， 给你介绍一些好吃的 好玩的， 那么今天呢很痛苦， 哎呦， 以往格外的痛苦，因为基本上呢我们都是饿着肚子在给大家介绍好吃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这种情况，特别饿，着急赶紧下班回家吃好吃的，但是呢旁边又坐着一个大咖级的健身教练， 健身教练 告诉我们要少吃， 我就在纠结哈，纠结是吃还是不吃，晚上吃什么呀，少油少盐，哎呀不能多吃肉，哎呦好纠结是吧， 所以说我这个心呐，我这个脑子呀，我不知道我们听众能不能理解，我们先 懵的。 其实吃跟练就是一个习惯，生活习惯就是，其实，你习惯了这种清淡的这个饮食和去健身房去训练了，你就觉得非常快乐，但是你没真正的去走进去练起来，你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痛苦一件事， 但是。这个小胳膊教练，你能不能告诉我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办公室白领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拿我自身来举例子啊，我很饿，现在饿的都要打饿嗝了，然后空着肚子再给大家送好吃的，下班呢就想赶紧回家吃饭，但是回家之后呢你还得自己先做， 对， 做完饭之后呢可能连碗我都不想洗了， 对， 因为上了一天班真的已经很累了， 就是这样， 还别说锻炼了，还别说下楼遛弯了，碗我都不想洗，往桌子上一推躺下， 对， 看手机看电视玩游戏，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就 是说工作的这种累是被动的，运动的这个累是积极的去让身体恢复的，其实你白天上班工作了很累了，但是你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以后，你可以适当的去运动一下，这样的话真的有助于你这个工作的这个疲劳，不信你可以去试一试， 是这样，就是你的意思是我明白， 对，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我上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学时候课也很轻松嘛，我记得我那段时间应该是大四实习就在家门口，然后这个每天呢因为刚刚踏入职场，每天坐办公室我自己受不了，到了下午4-5点钟快下班的时候呀，我就疯了，坐不住了已经，所以我那一段时间不是饿，是坐不住，坐的腿疼屁股疼就难受，所以我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和我好朋友约好，每天晚上不是游泳就是打羽毛球，就是还没到下班点我就已经按捺不住蠢蠢欲动了，就真的是太难受了那个时候，所以我那也算是健身吧， 对， 虽然只是单纯的坚持有氧啊，一共是坚持了大约大半年的时间吧， 我这大半年的时间真的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包括和朋友去爬山也好，做别的事儿也好，很难出现说特别疲惫的这种情况，这种状况很少，那就是永远都是精力充沛的。 对，就是身体要有一种积极的去恢复才是对的。 嗯， 包括你饮食也是，晚上吃了很多以后，这就是给你身体造成一种负担。 哦， 因为大量的血液去帮助去消化了，就让你这个身体感觉特别特别累。 嗯， 如果你吃清淡一点，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觉得第二天你都是轻松的。 啊、 哦，真的是这样的。 好的， 今晚少吃点啊，四娘。 我。讨厌，好吧，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好礼哈，来自汉斯格烤肉给您送的这个自助的免费的自助烤肉一位，今天第一二三四五第五名中奖听众王平的照片书，恭喜你。 嗯，恭喜。 第六位名字叫做相濡以沫，恭喜恭喜。 好，恭喜。 今天我们总共产生了六名幸运听众哈，当然了，我们在说烤肉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吃饱了呀，一定要记得运动运动，健健身。 是的， 吃饱要运动吧。 哎，那今天小胳膊教练招学员了，招学徒了。 嗯。 价钱呢？小胳膊教练死活不说，总之呢就是很便宜。 对，去找他现场问是吧。 哎，便宜到多少呢，我给您说一个大体的概念哈，就是说在小胳膊教练这儿报一年的私教课程，一整年的私教，这个私教是包括室内和室外的，每周还有一次室外的集体拉练的活动啊。 对， 一整年的私教送一整年的健身卡，两样加起来的价钱相当于您自己在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健身房办一年健身卡的卡钱，可以这么说吧，小姑娘。 可以， 其实就是几千块钱。 对， 你在稍微好一点的健身房办一年卡钱，你想想是多少钱，你把那个钱拿着来找小胳膊教练报一年的私教加上一年的健身卡，两样加起来才这个钱是一样的。 对，现在普普通通一个健身房的私人教练的费用也得300一节课一节。 我碰到的哈，最便宜的240一节。 对， 而且他还会，你想吧，报个基本上你报就不可能报一节两节，基本上10节起报。 对， 报上10节，你看300块钱一节，10节就是3000块钱了。 对， 咱们这是一年， 可能也就是 还有一年的健身卡， 也就是10节课钱， 一年的私教加上一年的健身卡，总共才这个费用。赶紧哈，大家去骚扰骚扰这个小胳膊教练。你看花满楼还问了，说多便宜，多便宜， 快去呀！ 苏教练不让我说，苏教练每天得跟你们单线联系。一些哈，没关系，这个先偷客栈给做保障，大掌柜给做保障。这个小胳膊教练和大掌柜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对， 和四娘以及貂蝉也都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了哈。 是的， 哎，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找大掌柜或者找四娘、找貂蝉就可以了。当然了，相信我们的呢，可以直接给苏教练打电话， 对，电话是多少 哈？电话是13001161838 4。